参加第19次国内外同胞平壤医学科学讨论会的旅日朝鲜人医学协会会长康金富接受了朝中社记者的采访。他说，平壤妇产医院入腺肿瘤研究所、育瘤儿童医院、柳津牙科医院和柳津眼科综合医院里凝聚着敬爱的金正恩元帅为增进孩子和人民的健康而不惜一切的深切关怀，是值得向世界骄傲的医疗服务基地。这是金正恩元帅的英明领导所带来的一个个宝贵果实，他努力打造一个重视人民、尊重人民、关爱人民的大花园。他说，他亲眼看到普通人民免费享受良好的医疗服务的幸福面貌，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卫生保健制度的优越性。我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卫生保健制度的关怀下，不愁治病，享受10000个幸福，他们确实是一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民。